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说到100万作为首付，北京能买哪些房子啊？这个亚飞这边呢应该也是有很多朋友会问啊，这个总结一下吧，跟我们说大家都是什么样的需求。 嗯，其实吧最近还正好就是刚刚有朋友就说问我，他说他就是想买一，就是说他首付其实不到100万，他说我不到100万，我想买房，还是就是说他想买小三居，因为他是想一步到位嘛，你买两居可能将来还会换，他说我想买小三居，最好还是通州。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我觉得还挺难的，因为毕竟在北京现在100万买房其实就首付啊都已经比较难了，如果你还是想通州，其实可选的余地就会更小了。然后呢为此我也其实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现在在通州啊，首先说在通州小三居的楼盘其实倒是还有好几个的，就比如说金茂国际公馆啊，首开湘西郡什么还有珠江东东国际等等的，但是这种啊首付不到100万的其实就真的就是只有两个盘，就是首开提湘郡还有这个 K2 十里冲这个春风。比如说首开提湘郡的话，它大概总价就是241万起，就是它都是这种88、89平的这种小三居。像 K2 的这个项目的话，它的均价也就是22000，其实是可以满足网友的这个就是我朋友的这个需求的。但是这些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其实也都心里明白，就是说如果你是想首付不到100万来在北京买房，那其实肯定就是郊区的郊区，所以说 比较远一 点。对，像首开啊还有开二的这两个项目其实都是比较偏比较远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有网友也有这种需求，就是说我想买一个首付100万左右的房子，那你就要做好这个准备，它可能近几年比如说3-5年之内周边的配套都是很差的，因为它可能还有没有发展起来。但如果你是想要就是比如说你是想就是自住，你说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需求，比如说我小孩上学有户口等等这些需求久的话，这两个房子其实我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那除了说这两个就稍微便宜一点，但是毕竟距离比较远， 对对， 通州现在整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比如说通州那边有一些都有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房子，然后大概的价格是在多少？大概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其实你看，如果是通州，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通州老早它的就限购了，它比北京的限购其实还要严。之前有一个业内知名的人士就说过，你要是买房去哪买呢？你就看限哪限购，他就是买就去哪买。所以说通州的话，其实现在你看基本上它的价位都已经在6-7万了，所以说这两个项目比起来还是比较便宜的。你看比如说，而且通州现在因为几年前他不是就已经不批这种住宅的用地了嘛，所以他住宅还是比较少的。就打举几个例子啊，举几个住宅的例子，就比如说像一个在运河核心区的一个月亮河七星公馆，它是住宅，它的均价都已经80000了。像还有一些金茂国际公馆啊，它是都是尾盘都要七万多这种。所以基本上像通州，你如果是在运河核心区买房，因为运河核心区住宅现在会比较少，因为它不批这个住宅的地了，它是商就是这种都是商务办公的这种地， 商务型的这种公寓是吧？ 对对， 这种是不是也是40年或者50年的？ 对，差不多都是50年这样的。像这种房子，像运河核心区这种房，它基本上都已经在6万甚至是8万，就是都是这个价位了。然后你像一些它的一些老城区，像比如说果园啊，像这种就是之前的一些比较配套还算比较不错的，也都在7-8万了。反正通州市场大概就是这样，它现在可能通州便宜就是比较偏的地方，比如说宋庄啊，或者说靠近马驹桥台湖那块，像这种地方也都在5-6万这种，就反正整体通州就已经是这个价位了。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通州买房的话，但是我大家也可以找啊，就是我觉得在哪个地方其实都能找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点的这种这种洼地的房子啊。这个当然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到一些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中介他们的网上去看一看，因为那些都是二手房嘛，所以你看你可以找一找根据你的需求，包括临地铁的周边的啊等等各种房子其实还是有的啊。只不过呢可能如果你非要到一些这种中心的一些地带，那可能相对来说确实是会贵一点的啊。因为毕竟那边也有不少那种相对来说吧就是年头久一点的这种房子，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会便宜一点啊。那刚才呢我们也聊了通州呢大概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如果当然你要想买这种100万首付的，那可能就是底下比较远一点的地方。那我们刚才呢也说了一下哈，就是如果咱把条件再放宽一点，你比如说在200万左右的这种首付的话，那差不多我们可以去在哪里去买一些房子。 就是说其实如果大家就是说我不像我这朋友似的我非得就是死等着这个通州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再考虑一些其他的区域，就比如说其实现在可能房山啊顺义啊它都是有一些价格就是不是很贵，比如说200-300万的这种房子。就比如说像房山的话，它就有一个金溪乐府，大概总价是355万起，大概这个样子。然后它的户型也是有96到120平米，就是说选择还行吧。反正房山的户比较多一些，比如说这个关山园墅也是370多万，然后户型有87到150平米的。还有房山的窦店，就是这个世界名园，它反正窦店它虽然说可能现在配套是会比较就是差一些，但是呢它也可能就是因为这配套比较差，它最近就是近期它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规划，所以它的房价一直都不是能太起得来，所以说都是在基本上新盘啊都是25,000-35,000这样的。所以说你像世界名园的这个房子一居如果62平米的一居，它总价其实也只有142万，首付还是挺便宜的，50万左右，就是看大家就是看自己的各自的需求吧。然后你看再比如说还是就是这个首付就是这个房山这个原乡曼谷，它首付就是说它是总价243万起，它的配套呢虽然也不怎么样，但好在就是说它离这个烟房线马各庄站还比较近，就是出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这些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再比如说完房山啊，其实在大兴就是有一个叫就是说一品家院的这一个房子，它也是总价230多万，然后户型有从61到140平米都是有的。就是这个呢也是只反正基本上便宜的房子就都是周边配套会比较匮乏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配套，而且目前它那块也没有地铁，只有公交。而且就是需要提醒大家的话，就是这个一品家园的话，就是它的61平米的这个小户型房源会比较少，就是如果大家是想看这小户型的话，其实可以就是抓紧一些，或者你就可以放弃或选择一些大户型。然后就是这个是像房这是大兴的。在顺义上啊，顺义它也有一些比如说就是说便宜200万就是不到300万的房子，比如说中海国际城啊，浅山香溢啊，就是这些房子它都是在你看这中海的这是总价294万起，然后浅山香溢呢它是255万起，就是这样的话其实还有很多这种就是北京的郊区的房子可供选择的。再比如说昌平也有，昌平的一个北京一园，它大概就是70平到104，也是336万起。就是说如果大家放宽一些条件的话，在北京还是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房子可以选的。 而且呢我觉得也可以找一找这个二手房嘛，就是可能大家不要老是盯着这个新房。 对对 啊，因为新房毕竟它的地理位置肯定是不如二手房，因为它没地嘛，对吧。二手房可能尤其有一些次新房呢还是能找到一些相对来说价格还不错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位置啊配套啊交通啊也都不错的一些地方。 对，说起这个二手房啊，我就是想提醒大家，如果比如说你是在首付啊或者说这个资金方面比较紧张的话， 你在选择二手房的时候可以尽量选择这种满五唯一的这种房子，就是说你可以在税方面契税方面就是可以省一部分钱。 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说这个，因为现在很有些那种房子是没有电梯的嘛，但是里边的户型还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建议大家买电梯的房子。那如果比如说您喜欢买一层的话，那就没有不用考虑了，对吧？就没有电梯的房子价格又便宜，然后另外也能满足一层这种需要啊，那就是没有关系。那如果是喜欢高一层的一些的话，还是要买有电梯的房子。 对对 对, 对，要不然老人小孩出来都出进都不方便。 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房子方面的事儿啊。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这边看到有公众号有朋友圆啊，发了一个五，发了一个六，也不知道您什么意思啊？这发俩数字什么意思？大家有问题的话，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完全是能看得到的。当然您不要发语音啊，因为之前有朋友发语音，我们在节目直播当中是没有办法听的啊，所以大家发文字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是能看到。如果说在我们晚上重播的时候，然后您听了，然后发了一些信息，我们第二天也会积极的看到了以后给您进行回复啊，大家不要着急。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哈。大家好，那个我是高燕啊。这个刚才呢看到有位朋友说 AC 说可以收到吗？收到，大家发的这个微信和这个公众号的我们都能收得到啊，您就直接把问题发过来，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大家来解答了。这两天呢也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来发来各种各样的一种疑问哈，那下面呢我们也是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我们这边呢有朋友乐乐说想问一下，请问啊，这个集体户口买房落户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我们就来解答一下啊，就是说你集体落户呢，要注意就是说以下几点，大家听一下。就比如说这第一点，就是说要注意一个资质的一个审核。就是在资质审核的时候，如果你是城镇的居民户口，就是说你的户口本的地址和身份证的地址，就是要同审同室，就是可以的。如果你是单位的集体户口，就需要你的户口本地址和你的身份证地址是完全保持一致的。否则是不能通过这个资质审核的。另外一个第二点就是说，如果是只能出有资质一方的房本，就是比如说在北京，不管你是买的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就是说没有购房资质的一方是不能在房本上单独署名的。也就是说，已婚的单位集体户口家庭买房，在房产证上，就是房子的产权证上，只能写有资质一方或者是夫妻双方的名字。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一个已婚的无房家庭，男方他是有北京市的集体户口的，然后女方他是外省市户口。就是说按照我们的这个北京市经济家庭提交的审核资质，就是说买房后房屋的产权人他只能是男方单独的产权，或者说夫妻共有产权，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不能写女方的这个产权的，就是女方是不能署名的。如果说女方要单独，就是说单独的这个要出这种单独的房本，就需要女方她以女方为申请人来，并且在北京他有连续缴纳60个月的社保或者个税。最后一点就是关于落户， 你如果获得了房屋产权证，就是说办理落户手续时，就集体户口迁移，首先你要征得单位的一个同意，让单位开具这个迁移手续，然后再携带相关的资料去房屋管辖，就是房屋管辖的派出所处，然后办理登记，就是这个迁移登记的手续就行了。 所以呢，就集体户口买房啊，就是一个是可能是关于这个房本这个资质这个问题，对吧？ 对， 就是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落户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资质这个审核也好，包括你能买几套，其实和北京的这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户口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单位集体户口已婚家庭你可以买两套，单身的是买一套啊，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回迁房的问题啊，最近也是有朋友来问说这个买回迁房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之前呢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回迁房，因为毕竟你想它便宜啊，是吧？ 对对， 便宜嘛。然后再一个呢，有可能是比如说一般有的回迁啊，可能一家他可能会分几套，其实我们都想去回迁分几套，但是呢可能自己又住不了那么多哈，所以可能就想给他 就 出售了。对，然后这样的话又便宜，然后很多朋友说哎我可不可以买，那买这种回迁房有什么样风险，能不能去避免啊，经常会有什么这样去问。 对，其实我自己都在想我要不要买套回迁房所以我就也在研究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你是像比如说你是回迁房也好，有的时候像人家说我是不是可以买套小产权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些都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就像我们来这个买这个回迁房，就首先第一个风险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办法过户，就比如说因为只有像比如说这种只有安置协议没有房本的这种房子你是没有办法进行过户的，那你买了这个房子就是你以后怎么证明它就是你的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可能没有完整的物权，就比如说若是假设说是以签订协议的方式你购买的这个回迁房，如果是购房者他得不到完整的这个所有权，他是不能合法转让的，也不能就是抵押房屋贷款，就是抵押这个房屋贷款的，这都是一些问题，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就像这种回迁房肯定也会很容易发生一些法律的纠纷，比如说就是说买房的这个人他违约，就是说违约主张合同无效或者说合同解除的风险是极大的，这种就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法律的纠纷。比如说如果说你所购的这个就是你买的这个回迁房它的性质是禁止转让的，所以说到时候可能就会你丧失你对所买的这个回迁房的一些权利，等于就是你钱就白花了。这个另外其实很多人其实他买回迁房也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我的户口是不是要迁入的一个问题，但是可能这个房子你是没有办法迁入你的户口的，比如说房屋的这个户主他是没有办法更名的，也就是说户籍或者无法迁入的这种房子，就是这个你买的这个房子的所在的户籍的所在地，所以说就要提醒大家，你在购买这个回迁房的时候一定要先问清楚这个回迁房它是不是可以交易的，然后再根据这个房子的本身情况还有自己的自身的一些需求去判断你要不要去买房，就是要不要买这套房子。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在买回迁房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你要事先考虑，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回迁房都是不能买卖的，它是有的是可以买的，有的是不可以买，大家一定要就是说打听挺清楚了。 对，一般啊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说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呢，回迁房一般可能会按照几种方式，一种呢会按照这个经适房管理啊，这个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二类经适房用房当中一类，按这个管理的呢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因为它不受这个像什么五年啊等等的一些限制啊， 对 所以有的这种房子呢是可以上市交易的，但是在这又说回来了不是所有的回迁房都可以买啊。如果说是这个一种啊是这个业主就是已经持有房产证的了，另外一种就是只有这种回迁协议，但是反正最近我听到收到的一些大部分都是只有回迁协议的，就是很少说我现在已经拿到房产证了，都是有这个协议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把这房子卖给你你去怎么样等等哈。所以那这就有两种情况了，那如果说你拿到这个房产证了，然后呢而且原始的比如说包括拆迁协议啊或者协议中规定也没有什么不能够交易的等等啊，而且呢如果说有规定那可能就不能买卖，如果没有存在这种限制情况下还也是可以正常的上市交易过户的，但是如果只有回迁协议的就 不太好办了，因为没有判断这房本到底什么时候能下来， 对 吧？然后大家在交易过程当中呢，经纪人有时候就会跟你说这房本马上下来，你们签一个几年的协议吧，等下来之后你们再进行过户，那这其中其实就有很多风险。 对，你在这个协你这个房本下来这期间，要万一发生了一些变数，你就说不好这件事情。 没错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在买这类房产的时候，就是一些相对来说，比如说这种特殊的房产的时候，尽量的一个呢，可以多听听我们节目，对，另外一个呢，也要咨询一下专门的这房产律师， 对， 因为他们这方面的经验还是比较的充足的。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我可以提取我父母的公积金买房吗？这励志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吧？ 这 说可不可以提取父母的公积金买房？我如果是，我觉得如果比如说啊，你这个房子写的是你父母的名字，然后呢用他们的名字来进行这种贷款或者提取公积金，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对，我觉得。 但是如果是你的名字，然后你想提取父母的公积金，这个是不可以的。 其实就是这种。肯定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的房本上或者说纸肉是你的名字，那你肯定是不能提取你就是父母的公积金的。然后如果是你的房本上比如说有你的名字也有你父母的名字，哎，你这个是可以提取你的就是公积金的，就是说看这个房子的就是说持有人是谁，其实可以这么说。 对，所以就说如果你想买房，然后呢写的是你自己的名字，然后你想提父母的，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我记得我们以前节目好像简单说过这个事情啊。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位听众的问题啊，阿比峰说，这个刚才说到那个黑二的那个价格是挺好，就是可惜在通州，说北京户口呢不是通州的，这都不能购买呀，说通州这限购政策似乎有点过不起，这个您理解有点错误啊。就是北京户口的在通州是可以买房的，但是有条件， 就如果你名下没有房的话。 对，如果你名下说一套房子都没有啊，没有房子北京户口是可以在通州买房的。 对，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名下已经有一套房子了，然后呢一个家庭可以买两套吗？ 嗯， 但是呢你已经有一套了在其他的地方，那就需要你在通州啊，有一些社保啊，或者是纳税啊什么的，你才能再买。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名下没有房，北京户口啊，是可以在通州买房的啊。这点其实大家北京的户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百度视频房产的张亚飞。你好。 哎，大家下午好。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那我们刚才在上半段也是有些朋友来问问题哈，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那快讯完了之后呢，我们集中的来给大家回答一下问题。比如说我朋友想在西城买房的是吧，然后呢有那个问自己到底这个名下这个到底算不算这首套是不是，另外呢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问题哈，一会儿呢我们在安居快讯之后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解答。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从有完整数据的2005年开始，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出现半年新建商品住宅不含这个共有产权房啊不足万套的一个历史的最低值。那即使加上共有产权房的2103套，也仅有 1.06 万套，那依然呢是有网签记录以来的一个历史的最低值。那从具体的项目网签金额来看呢，说新建的商品住宅的网签的金额呢，单盘是超过10亿元的这样一个项目呢会仅有9个啊，其实不多。 对，我觉得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这种成交下就是比较低的这种，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最近像政府啊就是大力在扶这种共有产权房啊先进房，我觉得和这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你像现在有很多先进房预计都是在下半年才开始入市，就我觉得像很多现在这种有真的刚性的购房需求的人，他可能都是在等着我预期买7-8万的很贵的商品房，我为什么不去买一下就便宜好几万的这种先进房或者说共有产权房呢？我觉得这种政策房的这种出台，我觉得还是对这种商品房的这种成交其实冲击量还真的是挺大的。 好，来关注第二条信息。北京新机场呢正式进入最后一年的建设期，记者呢也是从昨天举行的北京新机场建设和运营筹备攻坚运动会上获悉啊，动员会上啊，动员会上获悉，说新机场是定于明年的6月30号竣工，那明年的9月30号呢会试运营， 还真的是挺快的， 快的哈。 对，你看之前的时候就一直都在说这个新机场的规划，就因为这个规划，那这附近的房价也翻了不少呢，然后这都涨，然后现在呢也终于就是要开始了。我觉得之前我在好早以前我曾经看过一份报告，就是说这个如果它新机场建成了以后，它能带来很大的就业量，就比如说光机场的工作人员、机场附近的产业以及家属，就是这一块它会真的带来很多很多的就业的机会，很多的就是一些工作啊居住，所以说以后我觉得可以看看，我觉得那边应该会很繁华。 新机场反正可能因为毕竟有很多的这种产业进驻嘛，所以可能相对来说也能带动一批人吧。 对对。 但那不能，这不是它的绝对因素哈，也不一定说有机场就一定会怎样。只是一部分影响的原因而已啊。第三个，将地下办公室呢改成员工宿舍，在物业呢自用性宿舍里呢私拉电线等等哈。这个市民房局和市住建委近日呢在多个区域开展了联合的检查，发现部分地下空间呢仍然存在着违规使用问题，那目前呢已经进行整改了。那从今年开始呢，本市会开展为期3年的地下空间整治专项行动，杜绝任何形式的地下空间住人新增和反弹。 我觉得这种地下室的这种行为还真是就是屡禁不止，和这种隔断间啊这种群租房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就是你看比如说你拆完了，你可能前脚走了，后脚他就又开始入住了，会比较难。我觉得像这种就也没法说，你住的话确实也安全隐患还是挺大的，住在里面的你没有任何的居住舒适度可言，然后也不太安全。就反正现在政府我觉得这种整治力度就是我们都是能感觉得到的。就比如说因为我是住在海淀嘛，就前段时间海淀就是这种拆这种违规违建还真的是力度挺大的。然后最近我有几个住在朝阳的朋友，他说他们家那边也是在就是整治这些违建，就比如说 别说是地下室了，就是那种一层的那种一楼，比如说他就住宅改成商店的那种，然后全都给查抄了。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又到一年的毕业季哈，一大批毕业生呢正在迈出校园走向社会。在大学生告别校园的时候呢，他们也都在不约而同的忙着另外一件事儿，就是租房。据了解，90后的租客的占比呢也是正在增加，占到了全部租客的 29.3%。 然而在不少的大学生的租房的过程中呢，租房陷阱也经常困扰了他们。 对，我觉得每年毕业的时候啊，租房的问题都会特别的突出，就是我觉得就总是会有一些不正规的中介啊，或者说就是完全就是一些骗子，他就会盯上这种刚毕业的人，比如说可能就这种花样是五花八门的，有的是你刚刚交了押金还没住呢就把你轰走了，押金也不给你退，然后有的就是明明跟你说我这不是隔断间，等你进去了之后你发现一个三居里面住了可能七八家就没有发住的，这种情况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就这种大家在就是说我去提醒这些，就是比如说90后大家毕业的时候租房一定要就是说去选一些正规的机构，就是说去租房，然后或者说你就是托朋友托身边的同学啊朋友啊，然后帮你去介绍一些可靠的一些房子，就是不要去找一些黑中介，或者很麻烦。我有的时候都在想，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做一些关于租房类的一些就是这种公益的安全的一些讲座，让大家更了解这些就是租房的陷阱，怎么去避免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贪便宜就是贪小便宜啊，因为你找一些正规的一些这种中介，然后呢这个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受骗的机会就会小很多。 对对， 因为很多黑中介他们其实就钻了大家这种贪便宜的这样的一个空子，然后但是其实花的钱比你找正规中介还要多。 对，他就身边这种例子太多了。 没错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这个企业开办游二十四天缩至五天，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办理由109个工作日缩到了45个工作日以内，个人办理房产过户登记仅需一天。那今年的三月，本市呢为优化营商环境，一并推出了9+N项的政策。这些政策推行情况怎么样啊？是目前呢这个市发改委、市规土委、市工商局等部门呢介绍了本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不管是从就是哪一个，就是说这种专业上来说，就是比如说这种办理房产过户这种登记啊，还是其他的，比如说你办理什么进京证啊什么这一些，我觉得政府都在优化我们的一些就是你办事的一些时间，就会你会越来越方便，有很多事情你可能在就手机上啊网上就办了，不用像以前一样就是一趟一趟的去跑这些部门，然后搭上好几天得办不成事儿，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来，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我们这边的公众号上半段呢有位朋友就是 ACFFO 说想问一下，西城区二环到三环左右的应该是二手房多少钱一平了，我想买一个这个有好学校的房子啊。另外一个呢，我还款每个月可以达到2万左右啊 我就不得不感叹一句，还真是挺有钱的。 对对 对，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和这位朋友具体是说，就是说西城它二环到三环的二手房是大概是多少钱，因为二手房它不像新房一样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均价的一个定位，二手房因为它都是一套一套的，所以基本上我没有办法说就是它的价位是怎么样，这要看你比如说你看上哪个小区了，是哪个小区的哪套房了，这种它都是价格是不一样的。不过就是按照您的这个预算还有你这还款能力的话，我觉得可选的余地还真的是挺多的，这种总价千万左右的盘你都是可以考虑的。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啊，就是首先你要看你自己呢是首套还是二套，因为如果按照首套来算的话，比如说你按照35%-40%的样子算一下，那你基本上应该就能买到1000万左右的房子，对吧？因为你首付300万嘛，对吧？就是基本上就是能买到一个 一千万左右的房子。那一千万左右的房子呢，因为在西城那就不算个事儿，你知道吗？西城的话，因为相对来说啊，这么跟您说吧，肯定还是老西城更好一点，个人觉得啊，就是原来的老西城更好一点。那也就是说老西城里面呢，相对来说像德胜学区应该说是最好的，然后其次呢，比如像什刹海啊、新街口啊，因为这里面都有很多比如像黄城根这类的小学啊，确实他们的这个还是挺不错的。那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要德胜学区的话，基本上可能要到14-15万的样子一平米。如果像什刹海啊，有些地方可能也得14-15万，就好一点的，比如次新一点的这种房子，当然西城次新的少，都是老破小多。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地方大概怎么也得要11-12万的样子，对吧？ 对，反正你基本上你要是想在东西城买房的话，你10万以下就别想了，都是10万以上。 10万以上都 对 对，都是便宜的，14-15万这都是很常见的。 对，所以呢，如果这么算的话呢，可能买不了太大的，我估计可能买一个这个80多平的、90多平的，也就很不错了。这我说的是首套啊，那如果您是二套，那就有点悬了。二套的话，你想80%首付300万的话，那也就买个400多万。400多万的话，您就只能到一些，就是其他的区，就原来的宣武啊，或者是这些地方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可能还行。 因为这位朋友他不是问学区房嘛，我觉得他可能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一个学区的一个对一个名额，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可能还要注意一下，因为你看现在有一些区域他会要求，即便你在我这区域买房，你上学就只要截止你小孩上学，你要在我这区域比如说满3年，你不可能说我明年上学，我今年跑来买房我就能上。 对， 所以说你要 因为有的还不止3年，有的可能需要我在这个地方，尤其是老西城那边，他可能要求你是在这个地方落户要6年以上，也就是从孩子一出生我就落到这个户口上。 对对，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是要考虑进来的。 对，所以还是要看您是这边是首套还是二套。如果是首套的话，那恭喜您，就是能买的还是那啥的。如果要是那个属于二套的话呢，就有点悬，一般400多万。真的很少，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些没有电梯啊或者什么的， 就是真的是那种就像刚才说的说老破小。 当然在西城你要能买到一个90几年的房子或者00年左右的房子就已经很不错了，真的是很不错了。就是那边的房子真的是 对 很少， 太抢手了， 太抢，而主要是没有地嘛，所以它新房的概率不多。好，我们下面再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首套，恭喜您。你可以买1000万左右的房子。 对对，你可选择的余地一下就变大了。 反正建议您老西城看一看，老西城看一看，德胜学区肯定是相对来说最好的，然后什刹海学区、新街口学区都是可以的，里边有一些不错的小学和中学啊，这几个学区您看一下吧。但是呢，一定要算好啊，好好挑一挑，带电梯的啊，一定。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朋友的问题，梧桐秋雨说。我公婆是外地人，都70多了，户口在外地，说能不能以他们的名义给他们租住北京的公租房呢？说因为他们夫妻名下有北京住房，这我觉得有点悬。 因为你如果是外地，你选公租房的话，其实你还有很多条件限制的，否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以这个名义来申请。 对对对，这有点悬，有点悬，估计够呛。您这样，您可以直接的去关注住建委的网站，上面有关于无论是共有产权房啊、限定房啊，还有一些像这个一些像那种保障性的公租房啊，各种条件上面写得很清楚。 对对 啊，您呢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估计您这悬。来看一下邀月朋友的问题，说自己名下有房，卖掉之后能否买房呢？家庭仍然算一套吗？那得看您有没有贷款呢。 对，因为现在我们是认房又认贷嘛。 所以就是您名下有房，如果卖掉之后，那您名下等于说没房了。如果是这么说没房的话，那得看您有没有贷过款，就尤其是商贷啊，我说的是如果您商贷贷过款的话，就哪怕您名下没有房子，那您也是算二套的，对吧？ 对对， 就如果您没有贷过款，以前是全款买的，那可能还是算一套的，但是公积金可能另说啊。如果是外地的一些买的房子在北京还是可以，因为公积金还是有地域化的。 对对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还是要看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另外这个 ACFFL 说问法拍房可不可以，法拍房可以买，但是呢建议您一定要找一个 专业的律师陪同，因为这个里面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定的一些因素啊。 对对， 因为您自己去买的话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样的，比如说它的抵押问题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因为这个它的个性问题还是挺大的，每套房子的问题它都不一样。 对对，所以建议您找一个可以买，但是您要找一个专业的房产的律师陪您去买这个房子啊，包括合同啊怎么签之类的。因为有些法院可能会要付全款等等啊一些问题啊。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您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吴东秋雨说，问一下装修陪同计划活动讲座是在房山吗？希望能在房山举办啊。是这样，我们呢最近呢，因为上一周啊我们大概是在这个昌平，对，下周是房山吧？ 对，下周还真是房山。 下周是房山，因为我们最近也是经常和这个亚飞这边一起来合作嘛。 对对， 然后上一次呢，周六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昌平 ， 对，昌平的，然后办了一次这个，因为当时因为时间的一些原因吧，包括还有之前很多报名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朋友，因为需要给他们去验房，还有这个收房，所以周六上一周六的就是讲座的时间就给压缩掉了，所以当时就直接帮大家去这个验房和收房了，然后呢这个效果也是不错，但是所以我们想着说能够继续的把这个好事儿办下去，所以呢下一次呢我们刚才杨飞说我们应该是在房山， 对对，因为我们也正在联系这个场地了。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会在房山举办讲座。当然比如说梧桐秋雨，如果你所在的小区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些要求，您也可以去组织一下啊，然后组织好了以后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去讲一讲公益的这种讲座，告诉大家这个房子怎么装啊，然后呢有哪些陷阱，应该怎么去挑选各种各样的一些主材等等吧，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大家随时的去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信息都发在上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了。如果想报名参加，如果希望我们专家帮您去看看这房子怎么去装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以防上当等等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报名，85013710 85013710。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好的，大家呢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问题啊。这边呢有位朋友问说，本人孩子已经上大学了，考虑呢这个改善型的这种换房啊。第一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换到远离城区的这个昌平，比如像北七家呀、小汤山那边的一些叠拼的一些别墅啊。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城区里面的三居啊，就要那种老旧小区了，所以呢非常的犹豫不定啊，就怕远处吧那边太堵车，又怕近处的这个老旧小区吧品质太低，停车也不方便，所以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我觉得这种有问题的朋友特别多，真的是特别多。 对对，其实这种整体来说我觉得其实是各有利弊。那比如说你是不管是你在昌平买别墅还是在市里面买三居，其实我觉得你都是用来，就是你是用来住的，你并的目的并不是说去投资。所以大就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比如说像昌平的这种别墅，它基本上特点都是它里面小区环境做的比较好，然后环境居住就是说特别舒适。但是因为它毕竟还是就是发展没有几年，而且很多外面的规划还没起来，所以说就是整体的这个环境，周围的区域环境啊、道路啊，比如说区域改造等方面都还不是特别好，很多地方都是一些荒地啊、回迁房这样子。所以说如果 果是在你昌平的别墅的话，你可能就是住在小区里面住的会比较舒服，但是你出行可能不是很方便。但如果你是比如说你在市里面买一个三居的话，你肯定这种出来购物啊遛弯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是很方便的。比如说但是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城里面就比较热闹啊什么的，它其实居住环境又和别墅又没有法比。所以比如说你如果是按照就昌平叠拼的这一个预算，大概可能就是一千万以内的话，你在城里面买三居其实选择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可以尽量挑一些就是停车位啊品质啊问题都还比较不错的小区。就比如说你可以去朝阳去看一些那种比如说很多的这种次新的这些小区，你可以买一些尽量挑一些比较好的，就比如说什么什么新北苑等等的这种，你尽量挑一些，因为你价格在那摆着，你其实可以选择的余地会比较大，你可以选一些环境还不错的这种。然后如果是假设说你是从升值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说其实别墅和这个城里面的三居都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这种城里面的这种三居不要买那种有硬伤的，就比如说环境会比较尴尬的区域，就是那种假设就是好比就是说九仙桥这种，就是比如说你这种九仙桥这种常年的这种洼地区域，可能你买起来就会更合适一些。比如说你可以买一些现在价格不是很高但是它有升值潜力的这种啊，这是这种。如果是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北京毕竟它真的是土地有限，这种别墅的资源也会是越来越稀缺的，就是说它的保值增值的效果还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整体就是说就像我刚 各自去选择是吧， 对对对，刚刚说来说就是 但是我觉得啊，我给他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明确跟他说一下，就是个人的感觉来说我建议你有一个小方法，还是要买别墅，因为我是觉得你看他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对，因为那要改善因为在城里你买一个这个三居啊，不，其实跟以前住起来没什么区别。但是呢我建议他有一个小方法什么呢，按着地铁去找，就比如说因为城里它这边其实也有一些别墅的产品嘛，然后呢包括稍微的只要有地铁周边的这些别墅的产品，因为你想岁数越来越大了，他可能是需要到时候比如说看个病啊或者是怎样的，包括有个公园啊等等的。那如果比如说你按照地铁来找的话，就哪怕不会开车你还是有时间保障，你能够比如说多长时间能到什么地方，就是可能出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方便。然后呢毕竟这个已经这个岁数大了嘛，还是想要一个有天有地的一个地方对吧，有花园的，所以还是要买一个这种类似别墅的一些产品啊。只不过呢就是选哪儿这个你要好好看一下，就是啊我建议您是按照这个地铁去找，因为这样的话呢不管以后的发展还是说您以后的这种出行，包括有地铁的地方，其实它整个的配套还是会慢慢起来的。所以这种选择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会比较的好一点。 对，也可以看一看如果是这个项目自身的一些配套比较好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进来。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活动的一开始再次强调，本次瑞麟年终大促的活动由于优惠力度巨大，可能随时被公司领导叫停，也许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推荐了。所以听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常喝瑞麟羊奶粉的老朋友啊都知道，这瑞麟羊奶粉呢在广播推广直营价格就是99元一盒。而这次瑞麟年终大促首次把单价降到了69元，足足便宜了30块钱。最近呢很多老会员都喊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囤货，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样的优惠活动抢到就是赚到了。所以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是挡挡满线了。 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69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是享购在全国电台推荐的最低单价。那为了避免恶意囤货的现象发生，咱们10盒起订，20盒封顶。担心订多了喝不完的朋友也可以完全的放心，